中文歌坛七年，欢迎回来呀、啊。Remember， 李玖哲。 Remember， 第39位。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这个歌名里面也有一个哲哲学的哲啊，是周兴哲 ，Mary。 需要爱的如此折磨，我是真深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 周兴哲最近在北京全面推广他的最新的专辑，叫做《如果雨之后》，这是同名的主打歌曲啊，上榜六个星期，本周下降五个榜位，排在第39的位置啊。 之后心还是痛苦，如果悲伤后我少了温度，我怀念我们的相处，还没把裂缝都弥补，还没给你幸福，我怎能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真深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我，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没保护好你的我，有什么资格奢求再见一次你爱 周兴哲。1995年生于台湾地区，11岁去美国波士顿留学啊。 每座都认真的爱过，在命运面前才懂人有多脆弱，阻止不了谁离开我，我是真心。 Remember 第38位。 那些爱的风雨繁华声，不经意辗转一生，回头看这风景始终为你的，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李玮的 vocal 跟周兴哲有那么一点像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李玮跟汪小敏啊，他们要组成一对 OST 的 CP， 这首歌叫做《红尘年》，独孤天下的插曲啊，上榜四个星期的时间呢，本周急跌17个榜位啊。 雨滴也吹乱我的心，只一次相遇，却换一生铭记， 历尽一生情，是爱你的宿命，封存了回忆，今生只留 着， 因为你而变得不同。 红尘年，李伟，汪小敏，第三十八，往上爬一格，第三十七，同样是独孤天下，同样是古风歌曲，古典雅致。这首插曲是金莎的《独孤》。听到一首不是 OST 的，现在好像很珍贵啊。经过四年的调整呢，炎亚纶又找到了唱歌的初心呢。他最新的 EP《最想去的地方》，同名主打歌，上榜三个星期，原地踏步36。这个星期炎亚纶也在北京来推广他的最新的唱片呢。 你 叫做幸福的地方。 Number 第35位， 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你，却故意藏起多少个秘密，你要我怎么放弃你留下的记忆，多想我还能再拥抱你。 等来本周 Top 40的第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非常的长啊，也很文艺的一个歌名，叫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我还爱着你。 时间倒回去，把记忆还给你，我们会不会重遇？总是在提起，后来太可惜，拥有了全世界却丢了你。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你，却故意藏起多少个秘密，你要我怎么放弃你留下的记忆，多想我想起这件小事情，我们的过去最近开始慢慢清晰，多想我还能再拥抱你。微不足道的是我永远爱着你，想用全世界换回一个你，可不可以让记忆重新为我归零，还能在这时光里相遇。 好听啊，这首歌是张磊为电视剧《忽而今夏》所演唱的片尾曲《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我还爱着你》。哇，把爱一个人来比作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到底是多么的心酸，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好，继续啊，对了，这里是麒麟正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2018年第15期中国榜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 OST 啊，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时间轻轻敲开心扉，爱慢慢积累，也许我也到了时候该卸下防备，可是假如我说承诺是心来契合，你会不会半个心跳或是还爱我？ 电视剧《美好生活》所带来的一首歌《怕啦》，这首歌呢是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谭旋最近有多首作品进入到中国榜 Top 40大榜？ 一份感情草草结束，来不及痛苦，想 金池和刚才的张磊都是来自中国好声音啊，都是不可多得的 vocal 啊，天生的歌者，这个音色里面就有很多的情绪跟故事在里面。 你是我 第33位呢， 我有什么已经不需要的是谁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茅草屋租不易，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 韩红作词作曲的一时间，这首歌呢曾经拿过冠军，上榜有十个星期了，这是本周中歌榜 Top 40的恒星歌，恭喜一下。 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对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茅草屋租不易，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茅草屋租不易，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 第32位， 瞬间清爽，很像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长命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 这是维利安的一首广告单曲，他自己作词作曲的阳光地中海，进榜第二周下降七个榜位哈，是一首充满了海滩派对气氛的欢乐的歌曲。这里是吉林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是2018年第十五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呢。接下来听到的是王源啊，他自己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在2018年重新来改版啊，叫《因为遇见你》2018版，本周排在第31的位置。别走开，稍后见。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如同阳光照进心底，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我心情无法言语，从未想过会遇见你，让我惊喜让我痴迷，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你，因为遇见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竟然弄丢了你，因为遇见你我学会珍惜，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综艺荧屏。今晚8点，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2》将如约播出。据了解，本期节目中，知名演员张彤将登台向全国观众讲述一名军人和一条搜救犬间发生的动人故事。舞台上一人一犬间互动时流露出的真挚感情十分令人动容。另外，世界赛事中捧获第一桂冠的男童合唱团将为节目的每一位嘉宾献上一首与众不同的主题曲。节目还将迎来一位马背上的法官，在大草原上当法官的纳顺，他背着国徽在8000平方公里的辖区上开启了巡回法庭，用他的热情为牧区的牧民们带来了公正与安定的生活。今晚9:20，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72岁的滑轮奶奶脚蹬风火轮如履平地。不仅如此，还可以踩着滑轮顶着鱼缸翩翩起舞。但她并不满足于此，轮滑奶奶决心变身为健身奶奶，要练出肌肉线条。6岁失去双腿的大男孩沈达成则要完成一个更为惊艳的梦想，180天的时间要变一支属于自己的超厉害的街舞，用双手代替双腿，让大家看看没有双腿一样可以把街舞跳得那么燃，要让全世界为他鼓掌。再来关注，优酷对外公布2018年将有100部精品新作亮相，包括77部剧集和23部综艺。在已经播出的《这就是街舞》和《这就是铁甲》后，《这就是》系列还将陆续推出《这就是对唱》和《这就是灌篮》。其中《这就是灌篮》除了邀请华裔球员林书豪和篮球传奇巨星马布里参加之外，演艺圈的篮球高手周杰伦也将跨界惊喜加盟。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2018年第15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正在进行当中。本周排第40位是李玖哲，好久不见，他有7年没有回到这里来啊。带来这首歌，最新的歌曲还会记得我吗？第39位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第38位是李玮汪小敏的红尘年，金莎的独孤排在第37。36位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35位是第一首进榜的新歌张磊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我还爱着你，34位矜持的怕了，33是韩红的一时间，32位是韦礼安的阳光地中海，31位是王源写的因为遇见你2018版。好，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军团，马上听到的这首新歌是小白白举纲的六而已。这是白举纲全新专辑的预热单曲《六二一》，《六二一》是这首歌诞生的时间，也是小白唱给自己的一首歌。白举纲，马上听到的是萨顶顶的《指示》。 第29位。 一起去采集天空的羽毛，一起去移动沙丘，你小心里拿着的花瓣，来自初见时的树。 丁丁为电视剧《台湾往事》带来的片尾曲《只是》，这首歌作曲是他本人完成。 只是轻轻地哼起了歌，就已经被永恒捕捉。从此后日出月落，那些人间的事，我们一生生经过。只是轻轻地哼起了歌，就已经被天空铭刻。从此后你的影子落在大地上，就是我的重逢。只是轻轻牵你的手，却如光线相逢。只是一眼默默对望，天就下起雪。 八位。 爱是光，寒是沙，就算满身都是伤，我只求再勇敢一次吧，爱闯心绽放，逆着光往远方，穿越永恒的风霜，就算失去所有依靠，我依然会依然 彭佳慧的一首 OST 啊，叫《爱之光》。 这是电影《花滑女王》的中文主题曲，由陈建宁、阿庆啊 FIR 的两位成员作词作曲的。说到冯佳慧呢，还能记得在90年代啊，大概是96年的时候啊，她推出第一张的专辑啊，里面的《旧梦》啊，当时真的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那时候做 DJ 啊，第一时间也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上看一下第27呀，袁娅维。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曲，袁娅维她在舞台上的感觉是非常有张力的。虽然她不是那个大个子的女生哈，她可以说是比较娇小，可是她的这个声音里面的那个澎湃的感觉，以及那种变化，让人会觉得目不暇接啊。她的最新的单曲是《想签》单曲啊，别废话 ，Tia。是一个大嗓门的女生哈，杰拉丁当为她自己所主演的《搭错车》的音乐剧所演唱的主题曲，翻唱苏芮1983年的经典作品《一样的月光》。 叮当呢，大概在几年前参加过新加坡版的搭错车音乐剧的主角，这次全新版本他依然担任阿美的扮演者。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另外一首翻唱歌，年龄稍微年轻一点。 Number 第25位。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她轻轻地摘。 这首翻唱曲目啊，刚才一样的月光呢，它的年份是1983年。那这首歌《羞答答的玫瑰》呢，静悄悄的开始1993年啊，小了10岁啊。原唱者是孟庭苇啊，孟庭苇现在啊，今年还出现在了这个《经典咏楼传》的节目里面啊。我们听到胡夏翻唱的版本上榜7个星期。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燃烧他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到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不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 我们越来越快乐老去。 听完了胡夏的翻唱歌24世满江，作词作曲他的冬某日专辑当中的一首记忆啊。这个周末他在北京也举行了新的专辑的 mini concert， 而且满江的发型也变了，剪了头发了，不像是过去的那个比较沧桑的大叔随意留的长发，扎片扎了一个，现在他的发型还蛮小鲜肉的感觉。记 曾想够活一生的狂野，在狡诈的世界里躲不过迷雾的陷阱，让我爱一晃就拆如三只歌，混杂在一起血汗泪水那一处的肮脏，我们是混杂在一起的白骨肉里一样的无奈，一样的绝望，所以让我爱，若能死在你怀里，那是我唯一的心。 Number 第二十三位。 啥子英雄我来去无踪，钢筋铁骨我说话很酷，我脚步稳固我从不认输，就是这样子我都会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保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小弟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都请给 like 宇宙全雷达、哎、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真正梦想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这首歌是宋秉阳啊，他的音乐真的是多种可能性哈。他从伯克利回来之后啊，脑洞大开，写了非常多好听的歌。这是他最新的单曲《Do It Like This》，选择他第二张个人原创专辑《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Hip Hop 的舞曲原曲啊。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追着梦想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And be a hero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Number 第二十二位。 魏如萱娃娃演唱的 Don't Cry Don't Cry， 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哈、啊，有点迷幻的感觉。大家认识他应该十几年前的自然卷的那首啊，范冰冰也唱过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啊，那首这个 Indie 里面的代表作曲、啊。麒麟正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啊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十五期，第三十位白举纲的621，第二十九位萨顶顶的指示，第二十八位彭佳慧爱时光，27袁娅维的新歌别废话，26叮当翻唱苏芮的一样的月光，25胡夏翻唱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24是满江的记，23是宋秉阳的 Do It Like This， 22是魏如萱的 Don't Cry Don't Cry， 21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呢是 Ella 陈嘉桦啊，这个 Jerry C 作曲、啊、吴亦伟作词，一首温暖的抒情歌叫做终于爱情啊，不要走开，稍后全国版我们再来 Top 20，一会儿见。 总以为生活就会离爱情会有多么美，坚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带我翻涌向前，你却为我战胜考验，终于明白遇见你是要找回我爱情，是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九七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临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Hey，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的全新一期中国歌曲排行榜，谢谢你们一周以来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点赞评论和转帖，统计出最新的数据，手里的榜单是今天刚刚出炉2018年第55期 Top 40 啊。后半区呢，出现恒星歌是上榜十周，韩红的一时间排在第33。新歌方面后半区不多，4首、哦、还行吧。张磊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我还爱着你排在第35位，30位是小白白举纲啊新专辑的预热单曲621。23位呢是宋炳洋的全新原创专辑当中的 Do It Like This。啊，还有一首歌呢是 Ella 陈嘉桦的《忠于爱情》。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前20位。我们看到这一位呢，是因为汪峰在歌手的舞台上面翻唱了他的歌曲啊，所以呢让大家，哎，这个认识了这位神秘的歌手，他叫任然，空空如也。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的过去或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空空如也的任然和刚刚我们提到后半区的宋炳洋都是来自成都哈。 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 19位。 吵吵闹闹只为看 清淡如菊啊，这是来自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里面的一首《爱的路》啊，小娟作词作曲。今年是这支乐队呢出道20年的时间啊，这是他们巡演的主题曲，上榜4个星期。 你我同远去，跟随你 十八位。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衣无从为 刚刚小娟他们呢出道二十年，现在这一位呢出道三十年，也是纪念这个这么不容易的一个年份呢，带来最新的一首单曲叫《逆风飞行》啊，而且呢，更有意义的是，这首歌曲的词曲李格弟、黄韵玲是当年他的成名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创作者赵传。 规律心跳呼应海洋潮汐，虽然。是感到摇晃迷离，我欲飞行，浑然一体，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风？曾经死去。 接下来将听一首新歌，最近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哈，这是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张碧晨《听雪》。 天看细雪没入无情的岁月，却等来你一句无望的留言，旧梦换船为何如昙花一现，良辰车前剩残雪。 烈火如歌的主题曲，这也是张碧晨继续和凉凉的创作者谭旋来合作。当然跟谭旋合作最多的歌手呢是何晟铭啊，一共合作了大概20来首作品啊，是最重要的这个音乐的搭档。 气氛里到那天弦断之年，借花期盼交接，我听雪正冬眠，长生人间深深几许的尘缘，我等待这红尘有你的流年，梦散之前让我记下你的脸，往昔 六位。 生命总有些人在你的心中挖出个窟窿，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 这是新歌，来自马来西亚的张栋梁，有一段时间没见了，他最新的 EP 哈，主打歌曲叫最好的快要发生。 想起张栋梁，他真的是有自己的这个招牌的歌曲，走到哪儿都必须要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对不对？真的是红透了，当时哈。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大量的失真的吉他，这是一个融合的摇滚哈。李晓彤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我心常自在》哈。 试着闻到我的人心，怎可言语？一边指点心心清静。每个我牵挂着颠倒梦想，孤独也在上发穿越这世界，乾坤之外也得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在我的风之几千年里， 继续往上看一下，2018年第十五期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14是旅行团乐队的《周末玩具》。这首歌呢是主唱孔阳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很 happy 的一首歌哈。工作时认真工作，玩的时候要认真玩哈。 十三位。 好满意，你有情有义，我百看不腻。一起坐在酒杯里，泪水有一滴，天天想。好学习，掏空身体没脾气。六月风拂过草地，吹来吹去抚摸你，风吹起，风吹起，怎样虐我都满意。 是不是觉得这个旋律很熟悉哈、啊？在哪儿听过啊？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重新把它填词改编的一首歌。常石磊为顾长卫所执导的电影《遇见你真好》所演唱的插曲《遇见你》啊，根据邓丽君的一首歌《山茶花》的基础上重新填词并且编曲，形成了这首歌。 青春里人身不由己，忍住痛不发一语，冬天雪起月雨，泪中有笑容铭记。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转身之后来不及。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命中注定遇见你，命中注定遇见你。 第十二位。 又来将敬酒，一杯愁上头，是时候，是时候，到了时候。一起赴风流，一曲长相守，到最后，到最后，没了以后。这般滋味，这般愁， 郁可唯为电视剧《远大前程》演唱的主题曲《无由》，这是目前影视剧 OST 市场另外一组热门创作人选陈曦、董冬冬夫妇写的一首歌。当然还有一组呢，就是谭选啊。麒麟在北京为各位一起来分享最新一期中国网街坊专题时段，2018年第十五期。 一曲长相守，到最后，到最后。

依然还爱着你。 新歌八号，小诺，奶奶的摇摆颂。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缝着衣裳。 新歌九号，白举纲，621。新歌十号，宋秉阳 Do It Like This。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5月30日，国航开通北京至哥本哈根直飞航线，舒享抵达安徒生笔下如梦似幻的童话王国，诗情画意令人沉醉。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是阴天，西部和北部地区仍有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的可能。明天早上气温偏低，请注意适度保暖。明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略有回升，空气清新，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20届意大利远东电影节21号举行开幕典礼，电影节宣布终身成就金桑奖颁予华语影坛重量级明星林青霞，并由施南生颁赠讲座。林青霞在颁奖现场表示，今年电影节成立20周年，主演《重庆森林》有缘在此得到终身成就奖，有深厚的意义。当年《重庆森林》触动了两位意大利人，日后在意大利创办远东电影节，也成为创办核心人物。而林青霞除了感谢影展创办人之外，也借此特别感谢曾经合作过的琼瑶、宋存寿、郁正春、徐克、张淑平和施南生等电影人。第9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7年度盛典在北京举行，协会会长李尚红、副会长冯小刚、执委尹力、王宏卫、李玉、张一白、徐峥、赵薇，中评评委张艺谋、张建亚、杨凤良、张明、陆川、程耳等人出席，年度导演等9项大奖随之公布。在颁奖现场也发生了不少趣事，比如张铁林上台颁奖时还跟台下的导演协会执委赵薇打招呼，说我看见赵薇了，特别紧张，好久不见，让许多观众笑称唤醒了《还珠格格》的记忆，小燕子和皇阿玛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再来关注纳西族青少年题材电影《寻找雪山》将于6月1号国际儿童节在全国上映。《寻找雪山》通过一对纳西族兄妹寻找父母及外婆寻找孩子的故事，展示了纳西族包容、团结、进取的价值追求，以及云南各少数民族间的和谐交融。 影片曾获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电影展优秀影片奖。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国家大剧院，22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5期 Top 40接榜专题时段。第20位是任然的空空如也，19位小娟与山谷里的虚名乐队的爱的路，18位赵传的逆风飞行，17位是新歌张碧晨的听雪，16位张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15号李晓东的我心常自在，14旅行团乐队的周末玩具，13是常石磊的遇见你，12位又见到一首新歌郁可唯的无由，11位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接下来进入到 Top 10呢，我们来看到是小诺奶奶的摇摆颂。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缝着衣裳，你经过来我穿上，是那么暖那么香，我小时候身上也有这种样的味道，我吻着她躺在床上睡着。 小诺呢是吉祥三宝当中的布仁巴亚尔和乌日娜的爱女，后来她去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现在回来要推出第二张创作专辑了，送给奶奶的一首歌《奶奶的摇摆颂》啊，新歌进榜成绩相当不错，诺尔曼作词作曲，对，小诺就是诺尔曼，第10位。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缝着衣裳，你经过来我穿上，是那么暖那么香，我小时候身上也有这种样的味道，我闻着它躺在床上睡着。 9位 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亲爱的伙伴，你和我最远的路在心上，流浪到倦了的终点是家乡。 还说呢要看这部动画片，然后一忙又忘记，现在好像都没有排片了吧，猫与桃花源谁看过，举个手举个爪子告诉我好不好看呢、啊、周华健为这部国产的动画片创作的主题曲流浪的终点，还好这首歌还在上榜4个星期，本周下降5个榜位，排在第9的位置啊。 露霜在家无措，苦乐 散都经过，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 第八位， 我的动作总要为完美背锅，就牵着我的手，用红色加强片空间全部上锁。什么过程？天黑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宋茜。屋顶着火，连续两周中国网的冠军，上榜五个星期，本周依然排在前十的位置。这是宫格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啊，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呢、啊。来自宋茜的首张专辑《Victoria》的先导单曲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小升一个榜位啊，田馥甄。 因为永远很远，不愿就此停留，以后有太多可能，何必找青春。长久以为我会改变，变得更懂爱情，最后我们变成爱了很久的朋友，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 是花姐当导演的刘若英奶茶吧，后来拍成了文艺片《后来的我们》，田馥甄演唱插曲《爱了很久的朋友》，黄韵玲作曲啊，这首歌本周排在第七的位置。第六呢是萨顶顶，成绩不错哦，《左手指月》。香蜜沉沉烬如霜的音乐总监萨顶顶带来的左手指月，于江作词，他本人作曲，同时他在里面还客串演出。接下来同样是一首 OST， 本周推荐的张杰如歌 Number Five。心酸心 天塌。 这首 OST 是张杰为《烈火如歌》演唱的主题曲哈。刚才听到的张碧晨的《听雪》也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一首插曲。这首歌呢，谭旋作词作曲，段思思作词哈、这个 quality 啊，真的是相当的令人满意啊，要手工点赞一下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呢，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一首单曲，大家都觉得说非常不像韩红的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小屁孩玩耍版》，非主人小老虎啊，这个 rapper。 小屁孩怎么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这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发呆。天走了又回来，可是你不应该，可是你真不该让自己哭了出来，总有人说你 很邪恶， 你却说不能没有爱，到底你该不该，到底你该不该让自己耍耍赖，繁殖的年代谁停得下来，夺命狂奔也不能跑得最快，喧嚣的年代变得不言不语，低头笑了，他妖精嘴唇憋着一言不发了。 小屁孩不坏，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这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等待。 第三位， 听北雪风阳春，送君别去 曹先明啊，在多年之后呢，没想到通过这么一首命题作文，能够让大家把更多的目光关注到他的创作上面哈、用陕西方言当中的关中话演唱了这首《别君叹》，这是送元二使安西啊，唐代诗人王维送朋友去西北边疆时做的诗，根据这首诗而特别改编的一首歌曲哈、参加央视的经典永流传的命题作文。别君叹， number 第二位。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恩仇，苦断人生尽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这首歌确实打动到我了啊，有一点当时当年听《时间都去哪儿》的时候的那种悸动。这是由王平九作词，赵嘉林作曲，成龙大哥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叫《物是人非》啊。时隔多年，他要推出新的专辑《我还是成龙》，与以往铮铮铁骨大气磅礴的作品不同，这首歌呢充满了人生的感怀啊。因为想起在武行圈里已经离去的兄弟，这首歌也让成龙流下了男儿泪啊。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雨泪湿春衫袖，高楼与谁赏，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无影人守月如钩，梦醒尽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恩仇，苦断人生尽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这首歌要推荐给所有的朋友，好好来听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喜欢。成龙的《物是人非》这首新歌也是本周 Top 40的黑马歌曲，首周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要恭喜一下成龙大哥。节目就要结束了，2018年第15期中国榜 Top 40第10位是小诺的奶奶奶奶的摇摆颂，第9位是周华健的流浪的终点，第8位宋茜的冠军单曲屋顶着火，第7位是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第6位撒丁顶的左手指月，第5位张杰如歌，第4位是韩红的小屁孩玩耍版，第3位曹轩宾的别君叹，第2位成龙的物是人非。所以说姜还是老的了，也适用下面这首歌啊。他出道30年，带来无数经典的作品，他依然活跃在一线，每年推出很多的新歌，他就是哇很有责任感的张信哲啊，三连冠，恭喜阿哲。 梦境 不在， 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希望，我自己不在。 这首歌朱静熙作词作曲，编曲是 Martin Town 呢、啊。三连冠，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成绩哈、啊！恭喜一下张信哲，同时也为这么多这个一直以来在为华语乐坛默默奉献的音乐人打 call 啊！我是麒麟，再次谢谢各位的收听。2018年第15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就到这里了。